不会弹吉他唱歌，是男生就没法追女生了。 哦、 那当然，如果你要是没有一本《美的历程》做基础，不能讲讲汉代是质朴的，魏晋是追求精神的，不能说是这些的事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人聊天了。 你看没有一点文学修养，谈个恋爱都没法谈。 没错没错， 小伙子追不上姑娘。 没错。 你看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这个。互动问题哈，也是我们之前微信网友提问的，也是为家长提的问题，可能也是大多数家长苦恼的问题，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不爱看书，怎么能培养孩子爱看书的这样的一种气质呢？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就是这些家长是不是自己爱看书？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先问问自己，我爱看书吗？我爱看书，我为什么爱看书？我看哪些书的时候我爱看？然后就可以跟孩子产生同理心了。我觉得现在不见得是孩子不爱看书，而是孩子不见得爱看大人指定给他看的那些书。看书是要有自由感的 啊， 而且呢，看书是要有氛围的。在家里头，父母都在那打麻将呢，或者父母在那玩手机呢。说我孩子就爱看书，有没有？有是少数。一个家庭，父母也在看书，让孩子从小觉得这个是有乐趣的，孩子爱看书的可能性就大。 您看，您爱看书，其实就是从父母的这个 没错没错 熏陶下来的哈。 没错， 其实父母就是老师。您也谈到过自己以前特别想也想成为老师，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中学教师，能够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自己都是非常开心的。 没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那90年代那个时候。想当老师的人多吗？会有很多人选择教师这职业吗？ 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国家设立教师节也是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设立教师节？确实是因为当时教师的工资水准也低，社会地位也不高，然后人们对这个教师这个行业评价度也不高，所以没有太多人愿意当老师。 那时候为什么您会选择从事教师这个职业呢？ 我想可能还是因为我父母是老师，我在学校里长大，而且我能看到学生多爱老师，因为我妈当时是给整个中学的老师做英语培训，因为我们当地啊很多乡下中学是开不起英语课的，她去培训那些零基础的老师，让他们会去教英语，培训半年教一年，培训半年教一年，是这样做的，然后她一天上8节课，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工作量， 8节课啊， 对。8节课持续讲下来，后来学生们走的时候就抱着我们家那门在哭啊，说孙老师啊，我舍不得离开您啊，这个我回去那教如果有问题我怎么问您呢？我就能看到老师在学生心目中这个地位何等神圣。所以我就很想当一个那样能够有影响很多人的生命，甚至通过他们再影响更多人，想做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1992年的时候，您在选择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师范类的专业，而是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哈。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会选择历史这门学科呢？ 其实学文科任何一门对我来说都是可以的。文史哲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其实我也没有报历史系啊，我当时报了中文，我想学新闻。然后也还报了什么来着，不记得了。最后呢把我放在历史系了。我说好啊，那就从历史开始学吧，没有关系的。其实我始终觉得虽然是要教书的，但是从一开始学师范不见得每个人都需要这样来开始。我觉得你学什么样的学科，最后你把这个学科真正的精神表达出来，这个就是老师。 您看从当初选择了历史系，有没有想到说自己整整10年的求学之路都是在潜心的研究这个历史文化？ 那我想到了，这是我的性格，我就是那种螺丝钉，只要把我安到这儿了，我就使劲往里钻就行了 啊。所以在都是在潜心的研究这个历史文化。 那我想到了，这是我的性格，我就是那种螺丝钉，只要把我安到这儿了，我就使劲往里钻就行了 啊。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您在报考北京大学博士的时候就选择了历史系的隋唐专业哈。 对的。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研究方向呢？ 盛世嘛，我们这代人有盛世情节嘛。我出生在1975年，然后我刚刚有记忆就迎来改革开放，然后就看着中国长起来。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家旁边盖楼，然后学校旁边也盖楼，我妈就跟她的学生讲说，你看人家一节课的时间工人盖楼都能盖上那么一节，你这一节要浪费掉了，你的人生就没有成长，你还不如一座楼。所以就是眼睛里看到的耳朵里听到的都是这种很蓬勃的那种场景，所以就觉得可能我终于能够见到一个盛世了。然后就在想什么是盛世，那想怎么样才能达到盛世这个局面，就真的很想探究一下这里头有没有规律，有没有道路。所以隋唐是中国最大的盛世啊，所以一门心思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说要学隋唐诗。 您就想看看盛世长什么样，

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对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壮阔东方潮》。本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城市广播特别策划的《三代人的求学梦》直播访谈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蒙曼老师您好。 嗯，你好， 欢迎您。您看在课堂上讲课哈，你面对的其实都是年龄相仿的学生哈，但是在荧幕上讲课面对的是大众，他们的这个社会阶层还有年龄阶层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对于大众去传播这样的历史内容，您觉得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觉得确实我们中国是靠历史活到今天的。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哲学没有像西洋哲学那样成为那么庞大的体系，并且影响这个民族的性格，科学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有二十四史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然后这个历史呢缔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民族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本身积淀在内心的民族性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你就知道了啊，我是哪儿来的，我为什么像我今天这个样子思考问题，我为什么这样来要求孩子，而不是像哪一个国家的一个外国人一样。哎，这个什么来解决，是历史来帮你解决。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走到今天了，你这个轨迹是有一个前定的。所以就是想跟老百姓探讨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什么呢，这个背后就是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问题，也是每个民族的独特性的问题。 其实就像您说的那样，在学校是很难真正理解社会的。而不理解社会更难理解历史哈。在您参加了这么多活动之后，做过了这么多节目之后，在返回课堂重新回到课堂授课的时候，给您的课堂教学带来哪些新的启示呢？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刚刚从罗马回来，我们拍一个纪录片，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感性的认识过罗马，然后也从来没有这样清晰的认识到过它为什么就会灭亡。它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机制啊！罗马对罗马人太好了，他们不需要交税，然后有提供的公共的娱乐，然后公共面包不用说了，给他们吃饭，给他们这个做大斗兽场的游戏，给他们提供那种大浴场。可是这些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不停的打仗，罗马人他们付的是血税，人血作为税，就是所有人都是战士。战士，你把别的民族的东西能够抢过来了，把别的民族的人买来当奴隶了，才有人给你干活，才有人支持你做那种伟大的公共工程。所以你看它辉煌不辉煌，罗马城太辉煌了。有的时候我们一想，哎呀，那个宫殿就感觉我们的故宫都有点土台子泥孩子的感觉。可是我们的土台子泥孩子是可持续发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落实在小农之上，每个人都为国家做贡献，每个人都吃些苦头，但是不是靠抢为生。那所以这个民族可以慢慢慢慢的这样发展下去，而那个民族一旦说他停止战争，他的这个历史就要垮台，就要完结。所以我想这个东西你看多少遍史书，你不如到那儿走一圈，看看他有那么辉煌壮丽，在想那是古代达不到的一种境界，那达不到靠什么？靠抢靠夺，那就不对了。所以我说我把这样的感受带给学生，那我想对于学生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哎，这要配合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 路。 对。 您把您看到的世界观传递给学生，我想这就您所说的关于历史学科研究的客观性还有真实性。 没错。 您看从百家讲坛到中国成语大会再到中国诗词大会，我们能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人关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哈。您是从什么时候感觉到这种关注度的？ 大约也就是从我们开始做节目前后，但这几年非常非常明显。 对对 对，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以来，这个态势特别的明显，因为从国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追求，然后呢就形成一种风嘛。 然后我们社会呢就像草一样在呼应着风，风和草互相激荡，就感觉现在的文化节目也非常多，老百姓的文化需求也特别的旺盛，然后我们走到哪里，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是，过去我们都说啊，明星戴上墨镜，不戴墨镜的话大家认出来怎么办？后来我发现我在出租车里，好多出租车看我一眼，回头看我一眼，说您是蒙老师吧？我说啊。然后我看过诗词大会，然后我在想，我们的出租车司机那么辛苦生活的人，他们都会看诗词大会，那你说全社会对文化的渴望程度有多高？ 尤其是近几年哈， 是 中国诗词大会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诗词热，无论是男女老少都是在看这个节目。其实中国人他是喜欢追求美的，他有一颗追求美的心哈， 没错。 您觉得这种喜欢和背后您看到了什么？ 哎，我就看到我们民族精神生生不息啊。其实我们中国留下了什么呢？我们当然考古留下了很多东西，我们博物馆留下了好多东西，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留下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呢，和我们的先辈和我们的古代人一样，就像你说的，有一颗追求美的心。我们始终想要以我们中国非常独特的那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对美的追求，所以这才是诗词大会能够赢、能够收视率这么红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呢、不是说它有多难啊，我们去选一些大家都不会背的诗，然后有一个选手会背，不是那个样子，而他在唤醒嘛，然后他说到一首诗啊，春眠不觉晓，好多人都想，哎呀，我三岁的时候就背过春眠不觉晓啊，我有多少年没有想起过春眠不觉晓了，哎。这样就能够形成一种全民的文化呼应，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呼应感是可能我们在这几年体会最深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在研究为什么中国诗词大会会大火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颗追求美的心啊，因为追求美啊， 对，因为它唤起了，特别棒。 所以这个美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哈、藏的一种基因哈、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繁荣兴盛，您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塑魂嘛，铸根塑魂。原来我也一直这样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呀，或者我们民族吧，像一棵树，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好呢？那根长好了，这个树就能长好啊。叶子重要不重要？叶子当然也重要，它吸收养分，它吸收阳光，但是呢根深才能叶茂。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重拾我们的文化热情，是我们一下子探索到了我们精神的根，并且我们现在非常愿意培植这个根。那这个根跟我们的每一个叶子打通之后，我想无论对这个叶子还是对于根还是对于树，可能都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个根嫁接到别的根上去了，那可能就不对，因为这个事情第一非常复杂，第二好像很难成功，就是我们不能以别的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灵魂。 就像您在中国诗词大会上说过的，中国人的诗心未死，诗情犹在，只是未被激活啊，只要有一个合适的时机哈，我们的文化基因总会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被激活。您觉得除了这种大众的文化类节目传播之外，还有哪些方式可以激活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呢？ 其实我觉得呀，只要有这样的一颗心，这种方式是随处可见的。难道游戏不可以吗？我觉得游戏也是一样的呀，因为我们古代哈，我们也设计过自己属于中国人的游戏，比方说解九连环。九连环是不是中国的一种游戏？那解连环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分分合合呀，对不对？它可以那样复杂的属于中国人的游戏，比方说解九连环。九连环是不是中国的一种游戏？那解连环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分分合合呀，对不对？它可以那样复杂的形式搅合在一起，但是呢你把它解开了，它也可以分开，分开它还可以再合上。我觉得很多很多方式，我们现在呢不要愁方式少，方式都是人想出来的，只要顺应着人心，顺应着这种大的态势，而且在中国在不断成长，大家这个自信心不断这个提升的背景下，方式是可以有我们太多太多现在根本想不到以后可能会焕发出来的。 大家现在都带着一颗诗心哈，中国人自己的诗心在追求美，所以正好是在这样一个契机，去年的时候您推出了蒙曼品最美唐诗这样的一个节目哈，在网络平台上上线了。其实上线的仅十天哈，平台的这个播放量就突破了300万哈， 现在是2800万、 天哪，太不容易了。您当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和您之前的预期结果是一样的吗？ 完全不一样， 超出了您的预料。 对，因为当时喜马拉雅在跟我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张白纸哈， 嗯， 就像咱们在写书法一样，您最新的那个提笔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这个也就需要我们的教师看第一笔能不能给孩子打好基础，把这个润泽好哈。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几位网友的提问吧。 嗯， 比如说这位网友他问到，蒙曼老师现在的文化类节目有很多，有些呢是为了娱乐而文化哈，为了娱乐而娱乐，为了娱乐而文化。那您觉得哪些节目是最适合孩子看的？ 那这个很难说哪些节目是最适合孩子看的， 嗯， 因为您的孩子的追求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您关注的。 嗯， 孩子如果要说从娱乐里头得到文化，这个也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寓教于乐，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育传统。 嗯， 所以我觉得呢，第一个要孩子爱看很重要，第二个呢，家长在旁边跟他一起看更重要。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探讨了，哪怕这个节目的导向可能偏娱乐一些，你让他看到背后闪光的东西。 嗯， 我不建议看什么样的节目呢？不建议看那些知识特别偏僻古怪的节目。 嗯，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为了考中一个人，这个人别人都不知道，就他知道。说实在的，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可能就是不需要知道的东西。 嗯， 别找那些偏难怪的东西，找中正平和而且有趣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嗯，这样才能更吸引孩子哈。 对，而且这个路子更正 啊。 嗯， 不然孩子自己的兴趣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喜欢呢？ 是的，是的。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的问题，他说，现在北京中高考越来越注重对于中国传统诗词的考察，还有相关文化的考察了。那么孩子怎么读诗，怎么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会更容易接受？ 孩子怎么读诗呢？我觉得中国家长有一种炫耀性的这个阅读方式，说我孩子三岁就会背《春江花月夜》。 嗯， 我说千万别，那叫鹦鹉学舌，不是孩子教育。 嗯， 孩子读诗啊，循序渐进，随着孩子的年龄走，随着孩子的审美情趣走。 嗯， 你比如说，先是五言绝句，然后呢七言绝句， 嗯， 然后五言律诗，然后七言律诗，然后再古诗，啊，那种长诗，可能这样循序渐进的过程，正好符合他的一个阅读能力，他的这个儿童心理的成长过程，这样的话，就可能他和诗就容易呼应起来，这是一回事儿。 嗯， 还有一回事儿呢，就是先易后难，先易后难嘛，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呢，先读有情的诗，再读有理的诗。 啊， 所以为什么说唐诗宋诗很多时候分别就在这儿？宋诗是跟你说理的，啊，唐诗是跟你讲情的。情啊，大多数人都能够立刻捕捉到、感觉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孩子也能够感觉到那种小小的忧愁， 嗯， 啊，那样的一种心情。那你要讲，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孩子总是似是而非，他体贴不到什么呢？体贴不到这个背后的意思是修身养性。你每天更新知识，更新思想，你才能永远成为一个心地通透的人。 嗯， 这个对孩子来讲太复杂了。所以我说，先是由浅入深，另外呢是由情入理，可能有这样两个路子，孩子就会喜欢。 嗯，您看我们读诗的时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其实孩子不需要理解， 嗯， 我们光从他这个押韵还有平仄上就已经可以能够感受到诗词的美了。 啊，为什么说诗词很重要？在儿童教育的过程中， 嗯， 甚至比很多道德教育更重要一些，因为诗词引导的是美。什么美呢？颜色的美，音韵的美，意境的美啊，这个价值的美，然后美自然会引导出善呐。跟着孩子听他哒哒哒哒哒哒的读诗，他很多东西已经积淀在他心里了。 嗯嗯，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万年一清他说了，蒙曼老师，看您的诗词大会非常敬佩您，特别佩服您的表达能力还有记忆能力哈。他说对小孩这个记忆诗词还有美文的能力，您有什么窍门没有？ 记忆，哎，那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嘛，让他掌握这种审美，颜色的美和节奏的美， 嗯， 他自然就记住了。就像你刚才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跟他讲讲平仄的最基本的规律， 嗯， 哎，然后他就像唱歌一样，就把它给唱出来了。 嗯， 同时他那个心呐，就和春光一块儿呼应起来了。 嗯， 哎，他就知道啊，什么样的情感是最让人快乐的。 嗯， 这样可能自然而然就记住很多东西了。 嗯， 至于说表达，表达是需要训练的。我们中国讲君子敏于言而讷于行，这个中国的君子是敏于行而讷于言。

秋韵楼台十月葵花节观光活动呢正式开园。楼台向日葵花海位于温榆河畔，临近机场高速，距城区仅不到40分钟的车程，故称之为是距北京城区最近的向日葵花海。在这个季节，千亩花海600余万株向日葵竞相绽放，最佳观赏时间呢为十月上旬。下面呢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滨河森林公园。滨河森林公园呢北起宋伯桥，南至苏庄闸，沿北京第一大河潮白河而建，沿着河堤岸的步道游览，美景尽收眼底。河中稀稀落落的芦苇随风摇曳，岸边的醉蝶绚丽开放，宽阔的水面微波荡漾，河岸边几许吊翁稳坐钓鱼台，气定神闲。滨河文化园种植了大量彩色林木，五彩缤纷的林叶，有的浅黄，有的暗红，有的深红，色彩极为丰富。那第二部分呢，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秋季适合游览的人文资源及活动。那我们顺义区呢，适合游览的人文景观有北京国际鲜花港、艺术馆、尺母巫山、焦庄户地道站、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那这里呢，重点介绍几个景区。一是北京国际鲜花港，随着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的开幕，来鲜花港赏菊的游客越来越多。本届菊花文化节以盛世芳华、美满花港为主题，万亩大地花海集中展示59种时令花卉、30多种特色花卉、62种精品大菊，并首次开放夜间市场，利用户外灯光视觉新技术，全新打造 3D 水幕音乐灯光秀，同时呢，增添了花房、变色龙、巨型蝴蝶、火烈鸟等多种景观小品，有效提升园区观赏性。此外呢，园区还将举办特色美食节、丝绸之路金色年华风采大赛、书画展、马术体验、萌宠喂养等精彩活动，白天赏花观景，夜晚灯火璀璨。鲜花港内的12座星座主题帐篷酒店呢，也是我们极力向大家推荐的，非常适合喜爱野外露营的朋友们。卓爱房车小镇是17年新评定的乡村旅游特色业态，不只是一个可以浪漫畅玩的房车营地，更是一个设施齐全、服务周到、管理严格的房车小镇。一家人可以做寿司，在草坪做游戏，参加小镇举办的各项活动，晚上一起在房车体验大自然的静谧与美好。下面一部分呢，介绍一下这个艺术馆。北京十个最具影响力的博物馆，顺义呢占了2个，而且呢极具国际范和现代感，分别是罗红摄影艺术馆和松美术馆。罗红摄影艺术馆呢，邀请了澳大利亚建筑设计师、日本室内设计大师、韩国园林世家传人来设计主体场馆和园林景观。那松美术馆呢，是一座具有国际视角、国际标准的艺术空间。馆内陈列着毕加索、梵高的真迹，均价值数亿美元，不用去巴黎、英国，在这就可以赏世界级名画。那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兴隆天里的一个丰收节。那兴隆天里农业园呢，风景优美，坐落于赵群营镇新洲营村。那此次丰收节的时间呢，从9月22日持续至10月14日。下面呢是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周末及国庆的一个经典线路。第一天的主题主要是与小动物零距离接触，可以在我们高丽营镇走 MK 魔界、九福地用餐休憩，七彩蝶呢赏蝶飞舞春晖园的温泉度假酒店。第二天的主题呢是乡村野趣之旅，可以游览鲜花港国际菊花节、看石桥湿地公园、尺母巫山和开心庄园。第三天的主题呢是健康养生之旅，游览由五彩浅山、焦庄户地道站和欧菲堡酒庄。那欧菲堡酒庄呢也还住宿。第四天的主题呢是艺术探索之旅，主要集中在后沙与天竺地区，那可以游览松美术馆、罗红艺术馆、祥云小镇、天竺中宝区跨境电商体验中心等等。那更多的旅游线路呢，请关注顺义旅游及顺义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公众号。顺义呢，顺天顺地，顺心顺意之城，好酒美食，亮丽的风景，热情欢迎八方宾朋。那值此这个国庆佳节呢，也是我代表我们顺义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祝各位听众朋友国庆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谢谢。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北京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多年的建都史，有古树名木4万多株，是古都北京的见证。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正在全市开展寻找北京最美十大树王活动，采取专家推选和网民投票方式进行。目前专家们已经推选出了32棵作为候选树王，您可以在北京市政府网站、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网站以及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微信公众号、绿化与生活杂志微信公众号以及生态文明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参与投票的截止时间是10月8号的24点，最后将有10棵古树入选，成为北京最美十大树王。现在呼声最高的古树有哪些？它们固守在哪些古迹里？述说着怎样的传奇佳话？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邀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黄三祥为您讲述这些古树背后的故事，趁着十一的秋色去探寻它们的风采吧。 黄处长，今天您要为我们推荐的这棵古树是什么呢？ 这个树呢是快柏，就属于这个咱们天坛公园的，有一棵叫九龙柏，它的树龄呢大概是600年，就是属于这个明代的。然后这个树呢，为什么我要推荐它呢？它的形态特别美，可能咱们有的游客也去过天坛公园啊。整个树势呢，就是有很多像那个树皮隆起来，然后呢像一条龙一样都缠起来的，总共是9条缠在整个树干上，实际上这也是它天然形成的。这个树呢，就是从形态你就感觉它特别有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故事。他说实际上也跟乾隆皇帝有关，说是呢有一年呢，乾隆皇帝呢他祭祀的时候到天坛来视察，因为这个树呢正好在回音壁的西北角，他用来视察的时候呢，他晚上住在这个天坛公园有一个斋宫，住在那儿他就是朦胧当中呢，他听见好像黄琼宇那边有声音，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很奇怪，然后就去查找，然后就发现呢就是有9条蛇来朝圣，就是也是一个很吉祥的一个事儿。但是他想呢再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呢这九蛇呢很快就游到这个回音壁的那个墙角呢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他也有点失落，但是他抬头突然一看呢，发现就在这个回音壁的西北角呢有一棵柏树，然后呢像九条龙一样盘在这个柏树上，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蛇，这个9条蛇和这个九龙柏啊可能是这个共生的这种关系，觉得这个九龙柏啊很重要，然后他觉得是这个蛇呢那个来保卫这个九龙柏的，所以他当时呢就有这么一个传说吧啊。 咱们这个九龙柏是在天坛这边是吧？天坛我们如果去看这棵古树的话还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天坛的话，天坛因为天坛还有在它的旁边吧还有一棵古树叫问天柏，就是说你在这个古树下边呢，你透着那个枝叶往上看，正好呢像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一个诗人一样啊，就是那个把酒问天的这么有这么一个形态的这么一个东西。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组假期展览方面的消息。故宫博物院藏清初四王绘画特展正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书画馆举行。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四王的存世作品800多件套，不仅在全国乃至海内外都是收藏量最多的。这次特展将持续到10月30号，观众持北京故宫博物院门票入院之后可以免费参观。明末清初山水画坛以师生或亲属关系连接在一起的王世敏、王建、王辉、王元祁史称四王。四王遵从晚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清新诗古，精研笔墨，追求文人画意趣，传承中国山水画笔墨技法，对清代至民国的画史影响深远。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永乐大典最近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的旷世红边文献大成文献展。这次展览展出了国图馆藏永乐大典原件12册，同时还展出了其他珍贵的善本古籍、名家手稿，以及不同时期出版的永乐大典影印本和海外收藏永乐大典影印本等文献，为公众勾勒了这部大典飘摇多舛的命运以及这部鸿篇巨著的不朽光辉。同时现场还设置有抄写大典体验、数字阅览、竞猜游戏等互动活动。配合展览，国家图书馆还策划了一系列社会教育活动，包括永乐大典系列讲座、知识竞赛等等。 心灵的风景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品展最近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泰特不列颠美术馆是以收藏和展示15世纪以来的英国绘画和各国现代艺术著称的。这次展览精选了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藏的70多件18世纪以来的英国风景画作品，涵盖油画、水彩等画种，同时也囊括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多种绘画流派，以及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与现代派先锋画家的作品。展览不仅阐释了英国风景画300年来的发展和演变，更为我们理解西方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机会。2018年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这个假期正在通州区举行。据了解，这届艺博会主会场设在通州区宋庄文化产业聚集区，主会场内分设一带一路特展区、原创艺术品展示交易区、艺术品产业模型专区等五大展区。同时，艺博会还将开设大运河文化带特展，通过动态展示再现漕运盛景，并邀请非遗文化传承人现场讲述文化历史，传授制作技艺。这次2018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将一直持续到10月5号结束。再来关注一组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消息。十一假期期间，100多种新款的北京世园会特许商品将首次亮相北京国际设计周。目前推出的北京世园会特许商品已经涵盖了工艺品、家居用品、油品、纪念币、贵金属、园艺产品、吉祥物、文化衍生品等12大类800多款特许商品。在北京国际设计周北京世园会的展台上，还专门为河北富平县开设了一个扶贫专柜，助力农户脱贫致富。为传达声音也可以设计，设计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什刹海分会场以遇见什刹海2018城市美学剧场为主题，包括老城新生、文脉真传、宜居共建、城绿融合四个板块，目前将近60项体验和活动都在陆续开展中。继续关注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国贸分会场的活动，分布在国贸商城多个区域的创新实验室吸引了不少公众参与，来自5个国家的国际设计师、艺术家、生活达人现场指导，让大家亲身体验源于实物、印刷、首饰、摄影等设计领域的创新乐趣，亲手创作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这个分会场的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北京四合院门墩艺术展现在正在举行，通过对北京四合院门墩的解读，被观众展示北京地区制作精巧的各类门墩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北京正阳门管理处正在举行写给爸妈的一封家书征文活动，以孝满京城、德润人心为主题，包括写家书、展家书、读家书等内容，弘扬培育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重阳节前一周。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正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行。这次特展与多省市考古所、博物馆机构联袂合作，展览在强调观赏性的同时，又保持了高校博物馆办展的学术特色。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参与的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主线，展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和科研领域取得的成绩。后宫的生活美学中国古代宫廷服饰展正在东城区法华寺附近的怀玉和馆举行。这次展览集合了刺绣、花丝镶嵌、点翠、漆雕等宫廷御用工艺，力图用一个完整的生活化的展示形式来为观众展现后宫女性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日常，让观众可以近距离观看这些仅存于博物馆和影视剧作中的精美工艺品。繁星当代艺术中心的国运当代艺术展这个十一假期也正在宣武门内大街抄手胡同的繁星当代艺术中心举行。这次展览呈现了9位艺术家的60件作品，作品内容是以戏曲的艺术内容为主要创作蓝本。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在追求个体独立艺术语言的同时，挖掘了戏曲艺术的当代性。戏曲是5000年华夏文明的传承，以特有的方式记录着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它独特的艺术魅力沉淀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并且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青睐。 圃上简明清单色釉瓷器精华展正在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这次展览展出了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馆藏明代御窑遗址考古遗物，以及瑞士梅因堂、北美十面灵璧山居等重要私人旧藏单色釉瓷器，一共110多件组，立体呈现了单色釉瓷器绚丽的独特风采。在国庆小长假期间，主办方还会举办特别的公益讲座、 VIP 导览等活动，串联佳节佳期，为首都人民献上异彩纷呈的单色釉艺术盛宴。空间与格局，蔡志松的新东方美学特展正在观塘艺术区观塘一号举行。这次特展展示了蔡志松四个经典系列的作品，故国系列、玫瑰系列、浮云系列和家园系列。通过这四个系列的作品，表现了作者对大众如何理解现在的生存环境、理解我们过去的传统、怎样重塑传统等的思考。另外，这次展览不仅带来了蔡志松过往的经典作品，还将在10月9号发布他的一批最新创作的作品。这些新作延续了蔡志松在艺术上的追求和准则，展示了艺术家在面对大千世界时的一种思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系列节目。在明天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先生，请他来畅谈他的求学奋斗经历，欢迎您到时收听。在文化资讯部分，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北京各区在今年十一假期准备的精彩活动，同时呢，也会继续来关注这次参加北京最美十大树王评选的最美古树背后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 想你的美，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尽，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心相约，在这花好月问蜻蜓， 就问蜻蜓，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